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773集，破绽。晚些时候，包大人和庞太师回到了开封府。二人是从皇宫过来的，进门就来找展昭和白玉堂。如意的情况已经稳定了下来，四海殿四周围戒备森严，但是皇宫下午的时候又闹鬼了，有灯笼在飞，如今是人心惶惶。 打探在这里，过阵子又是春事，所以皇城军的人马增加了不少，皇宫也增加了戒备。欧阳将军刚刚被委任统帅皇城军，原先那些统领们似乎有些意见。 皇城军原本的统帅是欧阳老将军，皇上也早有意思，等西域在太平几年就调欧阳回来做皇城军统帅，这不是谁都知道的事情吗？有什么意见？ 嘿嘿嘿，展护卫厚道，皇城军之中不少高手大多是名门之后，与欧阳将军背景接近，可是有一点，他们都没有战功，皇上明显更信任赵家军。年轻人嘛，仕途受阻不满是可以理解的，不过老夫有一些别的发现。 展昭和白玉堂都认真听太师分析。太师别看长得草包样，平日也喜欢装傻充愣，但这可是个明白人。 老夫怀疑七哥的案子和皇城军中的某些人有些关系。 这可是大线索呀。 太师有怀疑对象？ 具体是谁需要你们去查，不过老夫见也没什么线索，所以提供一些看法。 太师笑了笑，展昭看了看包大人，包拯点头，显然他和太师之前交流过看法，觉得还挺靠谱。 大概去年吧，皇城军提拔了些人，都是些青年才俊，由老臣极力推荐，晋升也快，趁着开封府出巡，九王爷他们都不在开封，这帮人很好的表现了一把，皇上也十分赞赏。 这是好事啊。 所以说你厚道嘛，你们一回来，这帮人不就没表现机会了吗？ 正常，开封本来就太平，开封府破案又快，能有皇城军什么事啊？也就帮忙救救火，搬搬东西之类的吧。 可不是嘛，七哥这事闹起来之前，有一次皇上请一群臣子饮宴。 展昭和白玉堂无语，赵真也是闲的，这么喜欢请人吃饭呢。 皇上大概也多喝了几杯，就跟欧阳老将军聊起了什么时候让欧阳绍征回来接了皇城军统帅的职位，这样也好陪在老将军身边。欧阳老将军当然开心了，老头也是个粗人，和皇上聊得挺好，老夫就在一旁，你们可是没看见其他几位才俊和自家爹那面色。 嗯，这倒是可以理解。 之后没多久就出了七哥的事情，眼下这节骨眼上皇城军需要量大增，刚才皇上让人加派人手，但是那几个老臣就趁机提出了给几位统领分工，让他们固定管辖开封的各个区域。 展昭和白玉堂都皱着眉头，皇城军有辖区，但是都是轮班制的，这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兵马，主要是维持治安的，怎么可能固定谁管哪个区？那皇城岂不是很快就会分帮结派？但是现在人手不足，那几个统领这么做有点跟赵真讨价还价的意思，当然了也不是特别明显。 难怪赵普跑得连踪影都不见，看来是闻着味儿了。 嘿嘿，九王爷不爱此道，但是毕竟从小耳濡目染，心中有数。 那皇上岂不是恼火？这节骨眼上还争权夺利， 为什么他们有这个胆量？ 白玉堂很是不解，虽然赵真脾气温和，但那是表面， 此人心眼极多，而且不动声色，再加上赵普也在这儿呢，那帮人哪里来的底气？ 是啊，这么有底气啊。 就是这一点奇怪，那帮都是聪明人，集体犯傻了不成？老夫觉得他们言谈之间似乎很有把握，开封府和赵家军解决不了这个案子，或者说还会出更大的乱子。 太师一笑，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这俩都是聪明人，一点就透。 如果再出事，开封府和赵家军都解决不了，但是他们却能解决，那就真的有讨价还价的资本了。 本府也觉得有这么点意思，所以皇上下午的时候装傻充愣，偏偏安排欧阳将军提前接手皇城军。 七将法呀？ 对。 是他们几家联手干的吗？ 没准儿，老夫敢肯定他们没这个本事单干，但是应该是知道些什么。九王爷已经派人暗中盯着这几家了。 赵普那只狐狸。那太师觉得我们能干什么呢？ 我听玉儿说你们养了个背后灵。 展昭和白玉堂下意识地回头看了看坐在夭夭的窝边听着正打瞌睡的小五看着的娇娇。 闹鬼这种事情吧，世人遇上了都怕，不怕的只有一种情况， 知道是怎么搞出来的。 所谓引蛇出洞，你们不妨也装神弄鬼去吓唬吓唬那几个人，说不定能唬出些什么来。哎，记住了，要吓唬儿子，儿子比老子好骗。 展昭和白玉堂相视一笑，又看了看娇娇，用他来装神弄鬼，那简直是太适合。深夜，把跑出门吃宵夜却迷路了的天尊找到，并且盯着他老实入睡后，白玉堂终于回到了喵喵楼。推开房门，就见眼前是一幅挺有趣的画面。展昭已经睡了，不过在桌上给他留了灯。中间的地板上，夭夭躺在巢里，大毯子上娇娇枕着小五的肚皮，乖乖地睡着。白玉堂轻轻关上门，回头就见鲛人睁着眼睛看着他。白玉堂走了过去，蹲下，边伸手轻轻抚摸夭夭的脖子，边看娇娇。白玉堂还是有些不适应，按理来说娇娇是不需要睡觉吃东西的，因为她根本不是实体存在的。不过展昭似乎很喜欢将她当成人来对待，不用问也是那猫教她这种小孩子气的睡觉姿势的。白玉堂正走神，就见娇娇伸手，手指轻轻地点住她的额头。白玉堂在额头接触到她手指的一刹那，眼前一瞬出现展昭的样子，那猫似乎刚刚洗过澡，钻进被窝前看向娇娇。 那耗子回来的时候叫他喝了桌上的参茶再睡。 白玉堂回过头，桌上放着一杯参茶，伸手摸一下，汤中还是温热的。白玉堂伸手拿过来，他最讨厌人参的土腥气儿，但还是皱着眉头喝了下去。喝完后将参茶放到桌上，伸手轻轻拍了拍娇娇的头。 休息一下吧，明早见。 娇娇又躺回去了，靠着小五，随后渐渐地变淡消失。白玉堂站起来，就见展昭不知道什么时候转回身来了，被子盖住半张脸，就露出一双眼睛，瞧着娇娇消失后地毯上的一块空隙。白玉堂看了他一会儿，走向自己的床，突然又像是想起了什么，又走回来，在展昭枕边放了样东西，然后就去躺倒休息了。展昭眨眨眼，刚才白玉堂在他枕头上放了一个锦盒，从被子里伸出手拿过那个锦盒打开，展昭笑了，锦盒里是一串古朴的乌木手链， 黑色的发丝巧妙地镶嵌在乌木里，形成的花纹像极了娇娇身上的鳞片纹理。展昭将手链戴上，顺进袖子里，划上小臂上方，跟那串天珠链子并排戴在一起。在价值连城、独一无二的天珠旁边，这串木头的手链却一点都不逊色，只有那耗子才能弄出这么好看又有趣的东西来。展昭将手缩回被子里，翻了个身，闷闷地吐出一句话： 明早见。 白玉堂也翻了个身，浅浅一笑，安心睡去。次日清晨，白玉堂醒过来，刚睁开眼睛就看到正上方一张蓝色的面孔。五爷一惊，猛地睁开眼睛才看清楚，是娇娇。白玉堂望天，听到闷闷的笑声传来，转脸一看，就见展昭已经醒了，正穿鞋。 谁让你昨晚跟他说明早见的？我今天醒过来就看到他站在你旁边，等着跟你一早见了。 白玉堂也有些哭笑不得，起床想拿衣服，娇娇伸手给他拿了，动作极快，像极了展昭。白玉堂看展昭，展昭一挑眉： 不用谢。 你说他过几天会不会变成你的样子？ 白玉堂觉得以展昭爱玩的劲儿，没准不用多久，娇娇就能变身了。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